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旧约圣经箴言第八章。今天的经文特别是32到36节，但是我念整章箴言第八章，我念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你打开圣经，听我阅读上帝的话语。智慧岂不呼唤，聪明岂不扬声？他站立在十字路口，在道路高处的顶上，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入口处，他呼喊：人啊，我呼唤你们，我向世人扬声。愚蒙人啊，你们要学习灵巧；愚昧人啊，你们的心要明辨。你们当听，因为我要说尊贵的事，我要张开嘴唇讲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唇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竟是公义，并无奸诈和扭曲。聪明人看为正确，有知识的都以为正直。你们当领受我的训诲，胜过领受银子，宁可得到知识，强如得到上选的金子。因为智慧比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其比较。我智慧以灵巧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智谋。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我恨恶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谬的口。我有策略和健全的知识，我聪明又有能力。君王借我治国，王子借我定公平，王公贵族所有的公义审判官都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财富和尊荣都在我，很久的财宝和繁荣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金子，强如纯金。我的出产超乎上选的银子。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产业，充满他们的库房。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以先，就有了我，或就生了我。从亘古到太初，未有大地以前，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经出生。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在世上投一撮尘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使沧海定出范围，使水不超越界限，奠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身旁为工程师或孩子，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乐，在他的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间。孩子们现在就要听从我，谨守我道的有福了，要听训诲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守望，在我门框旁等候的那人就有福了。因为寻找我的就寻得生命，他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了，害了自己的生命，凡恨恶我的喜爱死亡。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智慧，也求你让我们有心，有这合一的心智，可以领受这智慧，让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到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嘴巴宣讲的不是自己的话，乃是你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语可以叫人得着生命，没有你的话语，人所面对的就是灭亡。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想灭亡的，反而是得着你话语而有永生的。愿你赐福我们以下的宣讲，以下的聆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幸福教会的任性准则，西敏大要理问答153问。上次我们念的说，要逃避上帝的愤怒，我们不仅要悔改，要信耶稣，还要使用外在恩典媒介，以领取基督中保工作的恩惠。接下来在第154问说，这些上帝指定的恩典媒介，特别是指圣道、圣礼还有祷告，有趣 你注意，圣道是上帝的话语，圣礼是可见的上帝话语，祷告则是用上帝话语与上帝亲密的对话。这暗示上帝从一开始就立意要借着使用他的话语，不止创造万有，还要用他的话语拯救一群人，更透过他的话语来塑造赐恩给他的子民。上帝用话语创造亚当夏娃，所以那条蛇根本就不应该开口说话。后来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唯有他们听见上帝在火中对他们说话，上帝的圣道唯独托付给他们。等到时候成熟了，上帝的道就成了肉身，上帝借着道成肉身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我们基督徒则是借着道重生，凭着这道活在世上的人。我们信耶稣，因此不是靠感觉，不是凭着某种信念，乃是听到基督的道。耶稣自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大要理问答解释要如何使用圣道，要读圣道，要宣讲圣道，156 157 158 159问。然后今天我们读的要听圣道。之后我计划讲一篇关于读经和默想上帝话语的道。如果主乐意，我们九月会继续恩典媒介的讲道系列，十月会开始新的系列讲创世纪。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如何听到，不是如何讲到。因为我在对你们讲到，你们需要听到。然而听到也必然牵涉到讲到 ,right? 毕竟听到和讲到是同一个铜板的两面。有许多教会任性西敏信仰准则，但是少有人知道，参加西敏会议的先贤们，他们花最多时间试图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要革新当时英国教会的讲道和讲道的人。他们认知要复兴教会，首要复兴教会的讲坛。换言之，决定一个教会身份的，其实不是要看他公开的口头上所宣认的信仰准则，乃是要听他在主日讲坛所发出的信息。他的会众在主日听到什么样的福音，终究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我好奇西敏的先贤们对现今许多任性西敏准则教会他们的主日讲坛所发出的讯息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西敏的神学家说，讲道是最伟大和最卓越的福音事工之一。但是讲道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工，就是他再怎么样伟大，再怎么样卓越，取决于到底有没有人听到。这是说讲道的人需要有人听他讲道，也就是说我需要你们。但是你们可以问，你们为什么需要坐在这里听我讲道？这不是一个陷阱问题，我在问一个非常21世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实体的参与主日公众敬拜听讲道？阿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听到，也是我认为西敏大要理问答160问所说的听到，特别是指听在教会里面主日集体公众敬拜中的讲道，不是听网上的讲道录音，也不是看 YouTube 的讲道录影。虽然听录音看录影可能有所造就，但那不是西敏的神学家，我也会说那不是圣经所说的讲道和听道，是无法取代在主日的讲坛面前确实在现场宣讲和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主日实体聚会中听讲道，是现代人特有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不只有讲道录音，还有线上直播。如果你主日今天早上在家里线上参与敬拜， 我不太确定今天讲到的内容，我不太确定我们任性的大要理问答160问能够对你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你何必在家里事先做准备？那他们，你在家里敬拜随意不是挺好挺方便的，有差吗？160问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解释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实体敬拜这个必要性。例如你没有办法数位化人与人之间实质的互动。或牧者需要在现场才能够具体观察你们会众的属灵需求。或上帝就是利益要他的子民聚集在一处集体的对他发出颂赞。不是人个别在家里唱赞美诗等等。但是总有人会说不要小看上帝的大能，你也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你凭什么以为圣灵不能够透过线上网络聚会动工？我会说上帝当然可以透过网络叫人听到，甚至如果他乐意可以透过线上叫人领圣餐。其实上帝根本就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媒介，任何的媒体就可以做任何的事。问题不是上帝能不能，或圣灵可以或不可以，而是他有或没有。而我会说上帝显然没有，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上帝在西乃山没有用网络，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没有使用网络平台。我们确实可以透过网络做许多事，这个教会确实有许多的网络事工，但显然上帝没有要我们在主日上网听到，他要我们在教会守主日实体的具体的现场的听他的道。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说上帝可以透过网络做事，因此就参与线上主日敬拜，这我会说犯下一种最基本的神学错误，就是混淆上帝绝对的全能，上帝确实凡事都可行，混淆这个全能与上帝指定的全能，就是他有所不做的事。你确实可以上线，但是人的可以从来并不表示上帝要你那么做。我们不应该忘记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如果我们的上帝他乐意差派先知一个又一个，最终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面，活在地上30年，周游各乡镇，公开传讲上帝国的福音，进到会堂去讲道，甚至还需要私下教导那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会背叛他，他还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之后还必须陪那2个门徒走路去以马忤斯，亲身向他们解释，从摩西到众先知向他们解释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所以不，我会说上帝没有使用网络对他的儿女讲道，反而他定义使用最愚拙最没有效率付上最高代价的方式讲道给他的儿女听。所以我也会说不，上帝并没有选错时间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对我们说话。我会说上帝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智慧之中指定他的子民一种听到的方式。至少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我会说印证主耶稣使用很愚昧的方式，他指定的方式建立他自己在地的这个教会，就是借着我们每个主日实体聚会宣讲他的道和听他的道。你要在这个基督身体中，你身为这个身体的肢体要有所成长，你就必须参加主日聚会听道。我也预设新福的讲坛宣讲的是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毕竟我们这是一个任性改革中教会，而改革中的传统总是认知上帝圣道之宣讲就是上帝的圣道，故此 16世纪的一个改革中的信条，第二瑞士信条说，当上帝的圣道借由合法蒙召的传道者在教会中宣讲的时候，我们相信那被宣讲出来并且为信徒所领受的正是上帝自己的道。问题是今天的问题是，你们这些听到的人可否像帖撒罗尼迦教会领受了，不以为这是人的道，而以为这确实是上帝的道。坐在同一个教会听同一个人讲同一篇道的人，不见得都听得到上帝的道，就是活泼的，就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出来的那个上帝的道。每一个在教会听到的人，包括你们，你们都应该检视自己可否就是听到这一个上帝的道。如果没有，你到这里来就是浪费时间。也就是说，听到是上帝指定我们领受恩典的恩典媒介。既然如此，你们听到的人就有责任确认自己使用正确的方法以领受恩典，正确的操作恩典媒介的方式，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设立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在家里，不是在线上，是在这里，用他的方式使用这个恩典媒介。西敏大要理问答160问告诉我们，上帝对听到的人有什么要求？说听圣道宣讲的人理当存着殷勤预备和祷告的心来领受。先贤们引用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箴言第8:34来解释什么是殷勤。8:34说，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守望的，在我门框旁等候的，那人就有福了。西敏的先贤，我说先贤就是神学家 Divines， 他们这些神学家引用经文，他们引用经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指引，一种暗示，暗示指引我们要看这经文的上下文。所以箴言8:35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他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这些神学家所提供的所谓的 proof text 佐证经文，其实是暗示一个非常完整的诠释架构，就是17世纪清教徒他们解读箴言第八章，他们认知箴言第八章的智慧指向基督，不论是拟人化的智慧还是位格化的智慧。得智慧的人有福了，因为得着智慧，在这些神学家的认知之中，得着智慧就是得着基督，而得着基督的就得着生命。换言之，不要觉得太奇怪，先贤们他们会引用箴言第8:34来解释什么是基督徒听到该有的殷勤。他们用这节经文鼓励听到的人，因为要以殷勤的心寻求基督的心来听基督的道，表示你听到的目的，你听到的目的为要得着基督。这份殷勤也就印证一个听到者的身份，因为基督的羊必然渴望听到他的声音，别人的声音无法满足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不讲道，一个不会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传道人，他或许很会讲道，很会说故事，很会讲笑话，很会 entertain 娱乐人，也可以吸引很多的人，但是他最终不会吸引基督徒。而真正有基督的灵的人，他们迟早会听得出来，他们可以分辨出来基督徒听到，不是我们听到，不是要学习人生大道理，不是要听生命小确幸或理财方案或育儿守则或婚姻经营方针，或听人分享经历夸口自己的丰功伟业。你们基督徒听到必须 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殷勤，要为要得着基督，这样你们才会得着基督，这才是有果效的听道。至于不传讲，不喜欢传讲，不会传讲基督的传道人，他们每次站讲台不仅是职业疏失 professional malpractice， 更是属灵谋杀，因为没有基督的道就没有永生。斯布真说，一篇没有基督的讲道，一篇没有基督的讲道是既可怕又可憎恶的事，它是一口空井，是一个无语的云，是一棵死了又死连根拔起的树。把石头当作饼，把瞎子当作蛋给人，是一件何等可憎之事。然而不传讲耶稣基督的人做的正是这样的事。然后他说，所有忠实上帝的仆人的座右铭必须是我们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他说，先生，如果你讲到里面没有基督，你就应该回家去，在等你找到值得传讲的内容之前，就是基督，你就永远别再讲到。你渴望听什么样的讲道？你有什么样的殷勤，就佐证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否满足你？还是你要的更多？一个殷勤渴望听到基督的心，也必然是一个能够分辨的心。所以 William Perkins 一个清教徒他说，一篇宣讲基督的道总是会有两个功用，一个就是造就信徒，另外一个就是把非信徒逐出教会。我，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有基督的灵，你们有基督的话语，你们也就有责任使用你们被赐予心意跟心而变化的心智，用圣经查验你们所听得到，就像皮利亚教会的人那样。你们听到不应该照单全说，不应该是牧师说了就算，你们听到的人有责任判断牧师所传讲的可否是圣经里面的耶稣，还是另一个基督。但你要怎么判断？你要判断，你就必须读上帝的话语。这表示听上帝话语的人必须要读上帝的话语，你不读上帝的话语，其实你就听不懂上帝的话语。这有什么好奇怪？这不是指初次听到福音的人，而是指正在成圣的圣徒。我甚至会说，不读圣经，你听再多的道也没有用，反而有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圣经查验你所听的道，你就只能任凭讲道的人摆布或操弄，你被他领到地狱门口还不自觉。先贤也说，要以准备的心来听道。这个准备可以指准备肉体、生理上的准备，也可以说是心智、灵魂上的准备。生理上的准备，准备肉体听到，其实还蛮简单的。有时候你只需要一杯咖啡。我们在心福并不会禁止你喝咖啡，甚至提供你咖啡，只要求你不要打翻咖啡。或准备听到，表示在主日前一个晚上你要有充分的睡眠。孩子们，主日前一天晚上你要早睡，所以可以早起，让你能够听到。在听到的时候睡觉显然是一种困扰历代教会圣徒的隐疾，甚至会要人命。从初代教会就开始，还记得那个听保罗讲道然后从窗子上跌下去的年轻人，在《使徒行传》第20章，由推古 Eutychus。 对于这个困扰教会的隐疾，对于在教会敬拜中习惯性的打瞌睡，有什么解决之道呢？上世纪美国改革中神学家 J.G. Voss， 我们最近在一起看他的大要理问答，他说他建议在礼拜的时候睡觉，有的时候是归咎于讲道的人。 但是如果只有一两个会有例行睡着，而其余所有的人都很清醒，那就很可能不是讲道者的错。在敬拜时感到困倦，很可能是因为教会的建筑通风不良所造成的。所以管理教会的工友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要很委婉地对他们解释，新鲜的空气是保持头脑清醒必要的条件，而一个关闭数日的建筑在聚会开始前需要彻底的通风换气，打开冷气。在其他的情况之下，在教会睡着可能是因为周六晚上熬夜所致。孩子们，这就是每位尽责的基督徒都应该要尽力避免的事。但是在某些状况之下，这可能确实是因为牧师的错，他应该设法让自己的讲道更有趣，以更有效的方式传讲，以抓住会众的注意力。你可以看到，你必须处境化。Voss 的建议，在100年前，他的讲道可能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在更久之前可能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清教徒的讲道，而我们这里，我现在试图尽量把它缩短到35分钟之内，以抓住你们的注意力。听到的人可以喝咖啡 或呼吸新鲜空气，但是听到的人要如何准备自己的心智？所以西敏的先贤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彼得前书2:1-2，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苦毒、一切的诡诈、一切的伪善、一切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借着他成长，以至于得救。除去苦毒，这我认为特别是指除去对讲道人的苦毒。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8，或在路加福音也有，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心中充满苦毒，他们听耶稣讲道非但没有得救，反而心生谋杀。所以，你讨厌讲道的人，你也确实很难听他讲道，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属灵光景。你没有办法听他讲道，你就没有办法听到其中的基督，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你就没有办法以至于得救。如果讲道的人忠心传讲基督的道，那你就不应该期待他会为你有所改变。但如果他没有传讲基督的道，那你就应该有所改变，你就不应该听他讲道。所以不论如何，你不能够改变讲道的人，你必须要改变自己。先贤们的建议是除去心中的苦毒，或要不然你必须改变你听到的教会。我现在会说无法在教会听到，不论什么原因，你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听到，是换教会最合理的理由，其实也是最危险的理由。或许 I don't know， 或许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对你传讲基督的传道人，但问题是，是讲到的人没有传讲基督，还是听到的人无法除去心中的苦毒？要理问答也要我们以祷告的心听到，这应该很简单的原理。听到是一个恩典媒介，就必然是依靠圣灵所行出来的事，就像祷告一样。听到的人要为自己祷告，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才可以领受那扎心的道，因为上帝的话语会扎我们的心，也要求圣灵打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有耳可听，听那扎我们耳朵逆耳的我们不喜欢听的道。这不外乎就是承认，若非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有耳也不会听。除非有圣灵敞开我们的心，上帝的话语不会扎我们的心，而上帝的话语应该扎你我的心。弟兄姐妹，不是要我们伤心，不是要伤害我们，而是要叫我们悔改以至于得永生。但是我想先贤们在这里讲以祷告的心听到，特别是指要为讲道的人祷告， 听到的人需要为讲道的人祷告。保罗他多次要求圣徒为他祷告，让我有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基督福音的奥秘。求你们要求上帝为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所以你必须好奇，我自己会好奇，教会传道人，如果教会传道人没有口才讲明福音的奥秘，有多少是会众的错？你必须好奇，这么多的教会的讲道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糟糕，是不是因为听到的人没有为他们的传道人祷告？你不求就得不着，你不为你的讲道的人、传道人、牧师祷告，你就听不到一篇好的讲道。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也表示，如果我讲不出好的道，你可以怪我，但是你也有错。你没有为我祷告，或你没有为我足够的祷告、迫切的祷告。而且我也会说，如果一个教会有好的讲道，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在这教会中兴起一群努力为讲道的人祈求上帝的圣徒。你仔细想，你们听到的人为讲道的人祷告，其实是最合理的事情，是为你们自己得着益处的事，不是吗？好叫你们能够在主日听到一篇好的讲道。听到的人也要默想和彼此讨论上帝的道。之后我会再讲一篇默想上帝的话语，读上帝话语的道。今天我只要说，就听到来说，默想会帮助我们将所听的道转化成为可行的道。所以基督的道透过耳朵进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经过反复思想，就能够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听道和行道中间的关键是什么？我会说默想。默想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默想把你们所听的道变成你们可实用的道。就不再是高谈阔论，不再是理论，而是可以行出来的道。一篇主日的讲道应该不会，也不应该告诉你要如何理财。举个例子来说。但是一篇忠实传讲，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比如或路加福音十六、十七、十八章的讲道，会教导一个基督徒，会教导你应该治理上帝托付你在地上的财物，不是吗？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为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太属灵，这不够实用吗？我会说，这提供你我最实用的理财观，不是吗？教导我们，凡我所有的，没有一样是我自己的，都是他赐给我的。而如果我效法他，舍去一切，我就必得着他，得着所有。但这是你必须听到，然后默想，才会得到的结论。这是说，你必须使用圣灵在驱动你的心智，你才能够真正的幸福所听的道。同样的，主日讲道不需要告诉你要如何经营你的婚姻，要如何为爱情存款，但是讲道需要告诉你的是基督如何为他的心腹舍命。而你经过默想，经过祷告之后，这对你来说才是最实用的，不是吗？这才提供你经营婚姻的模范，叫你的婚姻反映基督爱教会。我会说，宣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最实用的。你们要听到这样的道，对你们来说才是最务实的，因为这才教导你们上帝的儿女如何有上帝儿子的样式，而这正是上帝拯救你我的目的，不是吗？效法他的儿子，为要有长子的模样，这才是基督徒最实用的听到。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必须要经过默想，昼夜思想，才能够实践，才会实现。所以听得到，如果不实用，如果无法实践，我会说，要不是讲道的人没有宣讲基督， 要不是听道的人没有默想他所听到的道，还要彼此讨论所听的道。这个教会确实已经有人养成热心讨论所听的道的习惯。你们讨论为什么你们讨论？因为这满足你们的属灵渴望，不是吗？就像歌迷会热心讨论他们的偶像，基督徒热心讨论我们的主，而如果讲道之中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会热心讨论所听的道。因为人心所爱的，人的嘴巴就会开口讨论，彼此讨论。因此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教会热心的服事，却不热心讨论基督，这是一个警讯。一个信徒什么都能聊，什么都很会聊，却不会聊耶稣，这是一个病状。有些教会主日聚会之后会在团契里面讨论当天的讲道，但是我宁愿你们自己喜欢讨论所听得到，像那两个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们讨论基督，就在路上遇见基督，基督就乐意向他们显现，他们遇见基督就心中越加火热要讨论基督。弟兄姐妹，你听到默想彼此讨论应该成为我们生命中一种良性循环的属灵操练。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就连大理问答我们都没有完全看其中的教导。但是今天结束之前，我想回到今天的经文，就是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 I don't know， 你读的时候你应该可以，你读不出基督吗？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不仅清教徒，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解读箴言第八章的诠释架构。所罗门讲论的上帝智慧，后来就成了保罗笔下的基督。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里本乎上帝，是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知道上帝的智慧道成了肉身，就对我们宣讲上帝的道，他就成了我们的智慧。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就有责任仔细听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他借着他所指派的传道人对我们说的话，以至于得救，好叫他得荣耀。弟兄姐妹，这些我们都明白， right？ 你们明白这事，但是我猜我们少思想的是，上帝的道成了肉身，就不仅对我们说话，他也必须听话。你还记得他12岁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路加说，主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这是在他家乡的会堂。这表示耶稣身为一个有一对近前父母的近前犹太人，他从小就在会堂里面按照他的规矩听上帝的话语。他自己说，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持疲惫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以至于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上帝的道为了你我的缘故，居然成了听道的人。 Think about this， 他凭什么听？他的父为什么需要为他预备一个身体？ 好叫他有耳可听，不是吗？叫他听什么？听经卷上记载关于他的事。他的父开通他的耳朵，使他能够听。他听了就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都有耳能听，你我就应该听，听他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这教会乐意传讲你儿子话语的讲坛，尽管多么的软弱，多么的缺残，但这是恩典，这不是理所当然，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求你叫我们不枉费你的恩典，给我们有耳可听你儿子的道，也赐给我们乐于使用恩典的心，赐给我们善用你恩典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听到主日在这里宣讲你儿子的道。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